好啦，欢迎大家翻嚟我哋第三节游日废人，继续有我 Ann 同埋 Fish 嘅。 嗯，咁我哋今次讲咩嘢呢？ 继续讲啲临审嘢咯，因为除咗你 pack 嘢走之外，其实都仲有一啲其他嘅嘢要注意嘅，系啊，例如 电话， 但系啦，你申请咗个电话号码，申请咗银行户口，咁你走咯，咁嗰啲嘢要点算呢？我系留翻。电话号码我嗰阵时其实想留嘅，我就想转一个再便宜的 plan， 跟住唔要上网， 系 我净系要个电话， 够 咯其实，但系唔知点解别姑卡美娜嗰人话冇咯，吓系啊， 冇呢咁嘅 plan， 冇啊，即系我而家用开嘅嗰个 plan 嗰个公司冇一个净系电话冇 data，反而。他说剩 data 没有电话的就有、还有最便宜的那个 plan 呢、我看过了都要、差不多2000元一个月。 2000元一个月都很贵。 对啊都很贵啊所以如果每个月都 keep 住要因为我 十个月就20000元的了。 是咯我计个条数真的不掂。 不掂。 是啊你不是 keep 住用的话、你个个月这样白交呢肉赤的。 咁 所以我最后是 cut 咗个电话咯。 我就冇 cut 嘅我是 keep 嘅、啊。我都想讲一讲其实呢喺日本打电话呢是要钱嘅。是啦、可能大家都知道。所以呢其实呢我呢度提一提大家啦即如果有时候啲 agent 打电话嚟呢、你就尽量唔好 miss call， 如果唔系打返电话佢系好贵。 係呀佢打嚟好过你打过。 系啊，咁我就最后系 transfer 咗个电话俾我个 friend 嘅，咁因为我个 friend 咧，佢会去嗰边做嘢，系啦，佢话嗰边做嘢，咁 即系而家你个 friend 用紧个电话， 用紧个电话，同时我亦都可以用个电话，点解咧？因为咧，当我可能大家都可能会知道，或者系当地人就可能好清楚啦，因为咧，我头先讲过啦，电话系要钱，打电话要钱，点解我会喺度讲就系因为咁样，打电话系要钱，咁有个叫做system 叫050咁打电话呢係大概可能係本身嘅话费嘅一成左右嘅啫咁就好平咁我呢因为嗰个050呢其实是 internet call 嚟嘅咁所以呢我而家係 keep 住个 program 咁亦都係我个 friend 呢就 keep 住本身个电话号码咁当然呢佢可以用0我佢可以用050嘅都咁我亦都可以用咁我而家呢个部电话都 install 咗050咁亦都有啲乜嘢 所以你唔使将 SIM 卡都可以 可以 打到啊 internet call 嚟嘅因为只要有 internet 嘅时候就可以用到咁亦都好平 咁如果有人打电话电话嚟，咁就系有 SIM 卡嘅嗰个电话响。 唔系，因为我050系一个电话 number， 佢系一个电话 number， 所以冇冲突嘅。佢系080，我系050，系啦。打电话嚟嘅时候冇冲突，而打电话出去嘅时候咧就会平咯，系啦，就系咁得。咁就我用呢个方法 keep 住个电话号码、 都好啊。你有个 friend 可以接收咗你个电话号码，咁、你就可以 keep 住自己。哇塞，第一个电话 number 啊嘛，其实好想要噶，但系真系 冇办法啊。其实 现实系贵，你自己白交。如果有人后续会继续帮我用嘅，我都想。 所以我都好感謝佢 嘅，多多謝佢。 因為我之後去旅行都好多時候要打電話，咁亦都冇辦法，之後都會用呢個電呢、這個電話號碼打電話嘅，係啦。當然會問過佢啦，咁樣 都係。咁銀行户口我就冇 cancel， 冇 係啦。銀行户口我繼續 keep 住嘅， 梗係 keep 住啦。因為點解啊？要譬如話我喺樂天，我頭先都講過啦，我好崇拜你樂天呢個。 係又嚟，你係咪喺嗰度做？ 我想㗎，香港請人。請我講笑啫。咁樂天咧，其實就係一個很好嘅 system 啦。咁你可以買嘢，但係咧你要都要找數噶嘛。咁我就會用佢個信用卡去俾錢啦，係啦。咁然之後咁俾錢嘅時候，我會用我再。即係倒翻轉頭咧，其實我會用郵局，我郵局户口去自助自動轉帳過去，去交每月嘅個卡數嘅，係啦。咁所以郵局同埋新生我都冇取消不過會今年十月起啦，咁新生銀行每一次提款都會收108英呢個注意，係啦。可能大家未必知啊，係啊，所以呢個 收到 email 嘅通知， 呢個都要留意啊，係啦。 銀行户口係咯，我 keep 住嘅原因都係因為為咗張 debit 卡， 冇錯， 你又嚟啦 ，UFJ 系啦 ，UFJ 30咧，咁我另外就申请，我冇申请 credit 卡， 我反而系申请咗，因为佢漏我都系，佢话你开唔开张 debit 卡，我 debit 卡有咩用？因为香港冇 debit 卡噶嘛，其实 debit 卡就好似 ATM 系即系好似嗰个叫咩啊 EPS 咁样，同时佢亦都有 Visa 嘅功用嘅，咁你可以平时冇唔够 cash， 你就攞张卡出嚟，攞张 debit 卡出嚟，咁好似 EPS 咁直接喺你银行。 扣數。咁、就算如果你上網買嘢，你想當 Visa 用都得，係啊，都得。不過佢都係會直接喺你銀行扣數嘅呢張 debit 卡，所以你要。銀行户口一定要有錢咯，先至可以用到呢張 debit 卡嘅。咁同埋有時上日本啲網買嘢咧，淨係收日本信用卡嘅啫嘛。海外卡除非 AE 卡啦，就有啲都會收 AE 卡嘅，但係大部分少咯，大部分都係會收翻日本嘅信用卡 嘅。JCB 啦，或者會 JCB 係咯，或者 JCB 都可能，如果你香港地區可能有啲都唔收喎。 不過銀聯就一定收。 上網都收，上網嘅話 有啲會收，有啲會收。 上網嘅話，因為大部分都真係要收翻日本信用卡，所以我就 keep 住咗， 係啊 ，keep 住張 debit 卡，咁就因為佢可以當 Visa 用啊嘛，咁就係呢個時候咧，即係唔收海外嘅卡。嘅时候就可以用张 debit 卡，不过张 debit 卡就佢有限嘅，要限你一年签够10万 yen， 咁其实都容易签嘅。如果你上网买嘢唔难，同埋你去旅行咧， 一定会签啦。 你去旅行 住两晚 住酒店，系啊，你咁你一年咪就去一次日本噶嘛先？咁你住多几转，咁其实一定10万 yen 一定签到， 一定达成， 系一定达成。所以你 keep 住10万 yen 签到就唔使交个年费噶啦。咁所以keep 住都有，同埋嗰阵时系点解唔 cancel？ 另一个原因系乜？仲继续出紧粮，因为我份工我做到11月中噶嘛。咁十一月中嘅粮系要到下一个月先出俾你噶嘛？咁你冇理由，所以你就 明 不过基本上我谂大家应该都唔会 cut 个银行户口噶啦。其实有个户口喺度好地地，你做乜 cut 咗佢啫？ 如果留学嗰啲咧，有啲留学顾问咧，其实你翻嚟嗰刻咧，佢系会要你 cut 嘅。 系啊，留学嗰啲 要你 cut 嘅，但系我觉得你唔系话我有用啊，唔会 cut 啊。可能我嚟紧过嚟做嘢或者我搵工啊，唔好 cut 咯。其实因为 keep 起一个，即系当然啦，你话一个有一个当系一个回忆又好，乜都好，其实系方便嘅。因为譬如话你去到当地，你有个信用卡啦，即系头先咁嘅例子啦，即系日本信用卡先收嘅，好多时都系。咁所以亦都你可以免却嗰个叫做interest rate 嘅 risk 啦。咁所以其实系keep 住个银行户口，亦都系一个好事。即系譬如可能你唱多咗，譬如话你嗰个旅程用多咗，用 入翻落个户口度。 少咗咁 錢， 咪係咯，撳錢其實好方便。 之後翻去玩，因為繼續出緊糧噶嘛， 係啊係啊， 所以都係撳錢。 係啊，同埋你記唔記得我14万 yen 啊？你記唔記得 退 翻14万 yen 都係退向我嗰個郵局户口嘅？咁所以嗰兩次我都係撳機，我去到好型咁去。你等我，你哋等我一陣，我係撳機先咁樣。 係啊，同埋有一個你講起退錢咧，有錢派啊，明國市做咩咁樣？ 我想走一走先。 明國市咧。你话派钱香港都会派啦，系咪先？系咯，要香港派钱真系难过登天， 难过登天啊！ 但明国市连我哋呢啲外国人，即系我哋呢啲唔叫永久居民啦，系咪先？我哋但系都算系明国市市民嘅嗰一刻，即系嗰一年啦，因为你都有喺区役所登记啊， 转入， 咁你又有买 number 嗰啲，其实你都算佢都当你市民咁样噶啦。跟住嗰一年 咧， 哇，劲开心，佢无啦啦寄封信嚟啦，话秋季补助金，你可以申请。 可能我有，但我冇。 你冇啊？ 我冇、啊。 梗系申请啦，派3000 yen。嗱，虽然3000 yen 就唔系话真系多嘅。 食到个。 但系嗰下系啊，但系你嗰下系好开心，嗰下无啦啦，无啦啦有3000 yen。 仲有成个 group 里边咧，无端端佢话：喂，有钱派啊！ 有钱派、啊。 跟住我喺度问，我记得我嗰阵时有问我 partner 嘅， 系 喂有冇？边有啊？边度有啊？ 好惨。 我可能系跟地区咯，未必系全日本系咪啊？ 但是我听过有一年选举年呢、就各个地各个市都有派喎，仲多添，派成万。 冇理由唔同年㗎喎。 我哋同一年㗎。 同一年㗎。 我唔知点解我嗰一年有啲地区 可能我冇睇信啦。 可能你冇睇信 miss 咗。咁其实就好易达成嘅啫，佢係你个人工唔过一个数。即其实都要填 form 嘅，佢唔係一定批俾你嘅。 填税表㗎嘛。 係啦，类似啦，你个人工唔过一个数，咁我一定唔过啦，做 part time 㗎咋嘛。咁只要你唔过嗰个数，佢 check 过系嘅，咁佢就派俾你噶啦，咁、那个派点样派？当然就系派落你个银行户口啦，又系。所以嗰阵时都系因为 keep 住，因为秋季补助金佢好似系10月、11月到咁样先至批嘅，系啊，先至批落嚟派俾你嘅。咁所以 另一个继续 keep 住嘅原因就系，哇，派钱系啊，所以银行户口系唔 cut 噶，两个我都冇 cut 嘅，新生同埋系啊三零我都系冇 cut 到嘅，继续 keep 住个银行户口，而家都仲用，仲会有钱喺入边嘅， 都系都要 keep 住啲钱喺里边， 用剩咗咪入啲钱入去咯， 定期翻去打补咯， 系啊，同埋我更加啦，要用嗰个 debit card 嘅话，系啊，定期，所以都要 keep 住有钱喺入边打补啊，我又反而冇打补，因为我上网可以 check 到， 我冇啊，因为咧我试过咧，因为我嗰个邮局户口咧其实。冇一个网上银行功能，所以跟住然之后我未后去问，跟住佢话啊冇啊，因为你已经唔系我哋居民啦，咁所以其实就冇得可以申请嗰个网上功能。咁唔紧要啦，我叫啲 friend 亦都可能叫你啦，帮我翻去打下补啦，咁样就会知道里面嘅流出流入咯，系啦， 系啦。咁另外就系、是做转出手续咯，要、 我就冇嘅， 你冇做，因为你个转入嘅意思就系你登记喺呢个区役所登记你个地址，咁、而转出你就要话俾佢听啊，我搬走啦，呢、个就为之转出。你但系你应该要 我做过嘅，但我最后系冇，最后系冇嘅，最后喺冲绳走啊，直接走嘅，我系冇嘅。不过之前咁，譬如话啲长嘢啊，北海道嗰啲，我都有转出嘅。 系即系去系去到嗰、那个，去到嗰个区你就做翻转入，离开嗰个区就做翻转出。 系啦，佢睇下你有啲咩数未找。 系啦，我好乖嘅，我嗰啲咩国民保险嗰啲数咧，我就拣咗直接扣数嘅。因为我惊死唔记得，费事啦，系费事欠债啦，系咪先？咁所以我就系拣咗直接喺银行嗰度扣数嘅。 讲起国民保险，我有一样嘢想 clarify 翻嘅，因为之前 gamma， sorry 。开埋， 因 为 佢手咧，因为滑雪咧断咗，系啦，咁我就唔喺度出片啦。因为佢，你咪见过嗰张断手片啦，好，仲好冇螳螂嘅， 冇啦。 系啦，咁咧佢就话其实佢系有买嘅、不过咧佢做手术咧都去咗成十几万 yen。佢有买国民保险，你谂下冇买国民保险之下，佢系要俾全数而唔系净系俾三成，十几万 yen 只系三成，我唔计佢全数系乜嘢啦，好恐怖呢、个数。咁所以其实就买国民保险系好嘅。咁但系转出嘅时候咧，当然你亦都要做翻尽翻一个国民嘅责任， 系啦，就唔好逃税，逃咗嗰个国民保险嗰个费用，系啦，嗰、个就一定要俾嘅， 冇错， 系啦。咁呢啲林林深深嘅都差唔多，大致上就系咁咯。其实最重要都系 pad 嘢嘅嘢啊， 同埋啊，讲起咧，因为咧信嗰度啊，不过咧，其实咧，我哋当初收信收得好开心啦，哇，有 系啊，你要 cut 自己嘅信，系啦、但系其实咧，你对于人哋系会有个叫做咩话叫嘅，即系个困诶个咩啊，嗰啲叫做麻烦啦、因为人哋会 keep 住收到你个名嘅信，咁、我就试过，我就非常唔好意思，我对唔住 MC 人 ，MC 人特登拉我话，哇 ，Anna， 你有封信啊嚟咗啊，你要唔要？最特登 send 啊，系啊，我 host 嚟都系， 我真 系 好对唔住，所以可能你要联络翻个当地嘅机构，你已经走咗啦，咁、就唔好再寄啲迷惑信过嚟啦。 系啊，同埋你上网订个嘢嘅话咧，佢、有时会寄啲 catalog 俾你噶，嗰啲系麻烦嘢嚟嘅，因为嗰啲 catalog 咧你要抌咧， 系啊，你又 佢都几厚噶，佢、要当你杂志咁样抌噶，帮你抌嗰个咧、其实都惨 啊，你麻烦咗下一手或者你自己原本个 house 未，咁所以你记住订。订个嘢登记咗做 member 嗰啲，你就要记住话要转咗地址啦。我其实有得好方便嘅，就上网就已经可以揿噶啦。你话唔好再寄嘢嚟咯，停止寄任所有嘅信嚟，咁就得噶啦。上网全部都可以搞到，即系大部分啦都可以上网可以搞到嘅呢啲。都要記住做啊！臨走之前， 係啊，唔好帶到麻煩俾人。 係啊，同埋清，我覺得清走大件垃圾，自己清走咗先咯。同埋轉咗個地址。 啲PayPal嗰啲點抌 ？PayPal嗰啲我俾曬朋友啊，又係。係啊，PayPal 因為咧 share house 嘅 PayPal 佢係唔會預備俾你噶嘛，因為衞生問題，咁就你要自己買曬全套新嘅。 係啊，係啊。 咁嗰陣時買過曬一套啦，我仲買咗個新枕頭添，因為佢買一 set 俾你噶嘛，我就唔中意一 set 嗰啲枕頭咧唔夠硬。我就叫佢另外又帮我买个靓啲嘅， 我都买咗个枕头，但我带翻香港。 带咗翻，系 好舒服，因为我细个啫。 我全部都被铺枕头，全部都冇，全部即系总之唔大太大件有用得嘅，我都系俾晒朋友噶啦。风筒又俾系风筒，成日强调个风筒都系俾咗朋友， 都好多俾咗朋友，都系朋友都系我哋嘅好重要嘅资产，去帮我哋接收呢啲系啊，即系又唔系，即系其实即系因为日本咧有一个好好嘅概念就系佢回收咧系做得好好嘅，咁所以其实。用得嘅嘢會 keep 住用，即係唔好似香港咁咧。即係我唔係話香港大部分人都係咁，而係有少數人就係可能用咗幾次就唔用，或者係、哇呢、這個我唔用啦，抌啦咁樣樣，而係 可能会大家都会 keep 住用，或者系甚至乎电视机咧，其实日本人咧、嗯、电视机都唔系话抌啊抌噶，佢哋系会可能会周围问人，佢系你唔要啊咁样样，我就同佢 要申请噶嘛， 系啊要申请，咁同埋佢会哇我负担埋个运输费用，我运埋俾你啊咁样，因为好好，我听过好多呢啲例子，咁、嗯、所以其实日本呢啲嘢都好值得我哋学习嘅， 系啦，嗯，好啦，咁我哋下一节翻嚟就再讲下我哋嘅感受啦， share 下啦， 嗯，下一节见。